我是陈斌， 我是季海星， 我是张艺亚， 是张磊。 在此预祝 2017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， 圆满成功。 我在中国新歌声 等你，等着你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信不疑，偶遇你时，凝望你一双眼开始。但思念如何休止？见你之时已是太迟，无办法共同过日子。不想想起边近记起。张开心心更悲，渐渐盼着因为你，与你不是你，只好爱你痛到不止痛，原来与你没。是终止，远去之时，告别你时，全部已不再有意思。问生命谁人主使，若有选择，乃是托词。谁没有为情变自私？我间算不恋上你么？我间算不想你我，种种间算可以许多，若我不是我。只好我

春花，带来喜气乐无恙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到你家门口， 迎财神，接财神，吉祥别落后。 财神到，财神到，走山迎的山坡， 财神他爱上你，你不用愁。 快乐迎新年，喜气洋洋， 恭祝你多福，一千岁安详， 再祝你今年如意吉祥， 笑容挂在嘴边，欢乐绵延，愿夫妻恩爱永不分开，吉星他高照呀，不会离开，福星呀全部贴心安排，从新一年开始眉笑颜开。 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到你家门，充满欢喜， 就像那如沐春风，多娇艳多美丽。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样样称心如意， 一生中开开心心，事事都长笑脸， 春风吻上了我的

流动。我与你像幻象，长长夜未冷，灯点点放肆显得更加灿烂，而全城繁星空中千色烟花透射弥漫。我与你梦着梦，长长夜未冷，只担心 身边的

快 新天，期盼的新年在眼前。 转呀转，又一年，等待这一天，一家大小庆团圆。 红对联，挂门边，爆竹挂门前，恭喜恭喜要挂嘴边。许个愿来过好年，迎接全新的春天。新年在眼前， 转呀转，又一年，等待这一天，一家大小庆团圆。 红对联，挂门边，爆竹挂门前，恭喜恭喜要挂嘴边。许个愿来过好年，迎接全新的春天。 人人春风满面，年年有红包钱， 好事天天上演。愿来过好年，你相信就会实现。 大家笑容满面，向烦恼说再见，那好运就在身边。 许个愿来过好年，迎接全新的春天。 人人春风满面，年年有红包钱， 好事天天上演。许个愿来过好年， 大家笑容满面，向烦恼说再见，那好运就在身边。 大家笑容满面，向烦恼说再见，那好运就在身边。

好音乐九五九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华联共益西桥购物中心。我们企业专注于常常新鲜，常常鲜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九五九的听众朋友生机盎然，神采奕奕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树花 心情洋洋。美丽的河山，幸福的地方，等着你来欣赏。青青芳草，欣欣正相融，不在大地上。丛丛鲜花散发着芳香，投进你的心房。 再见。